好音乐9595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5，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北京奥之旅五周年店庆开始啦！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三重礼遇让冬天更温暖，广汽传祺长生店服务月活动正式开启，参与抽奖领取免费机油，到店更享免费检测，免费添加玻璃水防冻液，更多优惠请致电89368777。 959资讯快报。 涿州市天宝集团邀请您收听959资讯快报。10月28日，涿州市举行高铁新城第一中心学校建设启动仪式。涿州市领导王彦青、刘俊宇、李建军、周凌伟、赵玉芬、李鹤群出席开工仪式。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津南经济开发区主任周凌伟宣布高铁新城第一中心学校建设正式启动。随着区域建设加快推进，城市公用设施和服务功能建设受到居民和群众的关注。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域内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高铁新城第一中心学校正是顺应群众之需、城市发展之需为群众办的好事实事。11月28日，河北省委讲师团、保定市委讲师团多位专家学者来到涿州市，围绕党的19大精神内涵，与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和理论宣讲团成员一同分享交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参加会议。刘丹在讲话中说，为宣传贯彻好党的19大精神，涿州市提前谋划、起草文件，组织大型活动，组织队伍培训，并按照上级精神政策指示，结合本地不同特色宣讲不同内容，形成整体氛围，不折不扣地将19大精神落实到位。涿州市名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7摄氏度。我是马玉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尽似慷慨，浮生若梦还在道，唯苦心两难，红颜一夕归去还复江山真意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是刘欢的《去者》，来自刘欢自己的作词作曲，这也是电视剧《胡雪岩》的片头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粤语歌，来自邝美云1986年的《寂寞的风》。这首歌是著名的罗大佑的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的粤语版，填词是小美。小美呢是郭富城的经纪人，本名梁美薇。同时张学友的《夕阳醉了》，张国荣的《有谁共鸣》，以及 Beyond 的《不再犹豫》，也是来自小美的填词。 寂寞静静如风，无言悄悄进入我梦，每晚盼你来，假意扮作梦里又重逢，可是你像一阵无情的北风，吹得心里的热情早冰封，无言带走我青春欢笑，天真娇俏不再带着笑，无边的星空闪闪似是带泪伴我眠，如今的春天无声的心，我早已被寂寞过分默默地踏遍。悄悄进入我梦，每晚盼你来，等至夜半更眼半 梦，无言带走我青春欢笑，天真娇俏，不再带着笑。无边的星空，小小天使，带泪伴我眠。如今的春天、冬天、秋天，不会有限时。无声的心，我早已定，寂寞步伐默默地踏遍。啦啦啦。 这是来自邝美云的《寂寞的风》，是野百合也有春天的粤语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7年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专辑当中的《三天两夜》。这首歌呢是一首演唱难度很高的歌，作曲是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叶良俊，而专辑的标题歌曲《想和你去吹吹风》同样也是来自叶良俊的作曲。 早知道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情，诺言对你我不介意，除了挥霍着情绪，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幸福它慢慢凝成泪滴。只要体会，不必了解，明天的空虚寂寞交给时间去收尾。三天两夜，如果缘分就这么一些，莫怪我给你的爱给的那么直接。三天两夜，只求灿烂不期盼永远，离别时别再留难舍的智慧，对我就是种恩惠。知道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期，诺言对你我不介意，除了挥霍着情绪，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幸福它慢慢凝成泪滴。要体会，不必了解，明天的空虚寂寞交给时间去收尾。三天两夜，如果缘分就这么一些，莫怪我给你的爱给的那么直接。三天两夜，只求灿烂不期盼永远，离别时别残留难舍的词汇，对我就是种恩惠。三天

想一想。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1998年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让我想一想》，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的一首广告歌，他也是这个手机品牌的代言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Radio in my head， 可惜呢，现在这个手机呢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迹。

天亮了你还是不是我的女人，天亮了你还是不是我的女人。 来自袁惟仁的梦醒了，这首歌的原唱是那英，而创作是来自袁惟仁自己。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听到的是杨乃文1997年《One》专辑当中的《星星堆满天》。尽管星星堆满天，但是我还是最爱月圆。也许你在我眼中不是完美的，但我就是中了你的邪。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非常好，差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星堆满天，也不能比月圆，在我心里面有那么一点对爱。